第二节呢个特备，因为真 BC 佢需要嘲笑移民去泰国嘅人，呢个系特备节目嘅特备时段。 哇，劲啊！ 唔系，真系阿汤文亮先生好嘢吓，抄执咗我哋口水尾。但系其实咧成套嘢咧，阿老许咧，许林山先生已经讲过咧，其实系个广告嚟嘅咋。咁咧，但系咧呢个黎智英先生咧，就用即系佢有不断咁制造呢种叫做咩啦，总之。Anywhere but Hong Kong 啊， 突出香港嘅气氛出嚟咯， 连芭提雅都好过香港噶，佢讲到真系，同埋最即系佢成 highlight 句话咧，即系嗰个即系逃出香港系列嗰泰国嗰个啦，即系嗰位女士就同个仔讲话，我同个仔讲啊，可以唔翻香港就唔翻香港噶啦，咁样讲咯。 点解啊？喺芭提雅， 系啊，咁佢可以住有泳池嘅楼啦，又可以住国际，又可以读国际学校啦，又可以好平嘅饮食啦，咁喺屋企炒下股1000几百又可以够一日使费啊！ 最重要咧，最重要就系唔会喺街度见到好多大陆人，呢个先系重点。 好多 好香港咁多咯，我相信。 你知唔知啲大陆人点讲泰国啊？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泰国省嘅啫，即系 国省， 真系好。其实都几，其实而家泰国啊， 中泰 KL 啊，都好多大陆人嘅。其实咁系又唔成立嘅。如果按住佢哋讲法。甚至阿社长都讲过，就算港人最爱的地方日本咧，都好多大陆人。咁点解佢又成日叫人哋移民日本，成日叫人哋买日本楼啊？咁按住佢逻辑系唔对劲嘅，因为你如果移民日本或者买日本楼嘅话，咪即系去一个都好多蝗虫嘅地方。 系啊，照道理咧就应该要去东欧啊、乌克兰啊、格鲁吉啊、爱沙尼亚呢啲地方嘅。 诶，咁啊，头先你又唔知啊，苹果日报都报咗好多而家大陆公司喺嗰度帮人拣老婆噶，有嗰啲婚姻中介，所以都好多大陆人嘅而家都。 Oh my god！ 咁去边好啊？即系去南极、北极嘅啫。 嗱，其实咁讲啦，我认为即系如果你咁怕大陆人咧，你应该深入敌阵咯。 哦， 应该去大陆。 系，从内部攻破 系啊，从内部攻破嘅。同埋你喺大陆咧，因为我啱啱 Tony Choi send 咗个即系楼盘俾我睇啊。佢话嗰度真系好平，好抵住，真系好正。40万唔使就有三房两次嘅单位喺大亚湾，几捻平？肯定冇大陆人啦，大陆人都唔住大亚湾啊，系嘛？呢个地方系咪好咧？ 核电厂 啊，但冇所谓、啊，因为 吸多啲辐射精神啲嘅 吓，可以横掂去日本都系为咗吸多啲辐射啫。有啲人话 系啊，福岛咪又系咁多， 系咯。咁我去大湾都即系对住个核电厂，喂，唔系一件坏事噶，对住核电厂可以 得人晒下。 如果有咩事，如果见到佢有咩事，我即刻打电话翻香港，我可以做即系好一个好伟大嘅人，我牺牲自己即见到大湾核电厂嗰啲咩事咧，我即刻打电话翻香港，喂走啦，快啲，全部即刻买机票，即刻走，系咪？咁可以救到好多人啦、啊，即系菩萨嘅心肠、嗯，做菩萨嘅行为，系咪先？ 嗯， 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咁其实系、石长，你系咪想讲话有一个网友讲佢想？ 今日就回佢，我谂住拖啲时间先回佢添。好啊，咁你哋讲一阵先，我而家揾翻佢嗰啲问题出嚟。 因为社长就话有个网友咧，就都喺 page 上屌柒我哋噶啦，就话我哋屌鸠啲人移民。咁咧佢就谂咗几多新式嘅方法移民嘅。其实都唔系新咩，都唔系咩新方法嘅。咁其实都都抄咗敌台热血。乜乜嘅 page 嗰种方法啦， 咁我哋点解一直都叫人哋，唔系叫人哋唔好移民啦，只不过系同人哋讲移民审慎，因为真系要好多钱先得噶。 但系冇钱就冇移民。我哋个核心讲法咧，就系通常都系核，即系你有钱同埋有呢个意志先要好移讲移民。咁好啦，咁我而家我讲啦，因为我而家嗰啲佢嗰啲问题就喺晒我前边。咁嗱，佢就问我有冇方法咧可以平啲移民？因为即系佢认为咧移，即系我同佢讲啦，即系同佢倾咗一阵，我同佢讲如果你冇钱咧，就唔好谂啦，因为都好鬼麻烦嘅。咁佢就问我啦，如果讲到移民都唔系一定要钱嘅，大不了咪沟个当地人真系结婚咯。咁成本点都低过投资啩？即系最初我同佢倾咧，就讲美国嗰边投资移民嘅情况嘅。咁当然啦，即系我当佢，即系当然啦，我哋节目咧，因为之前讲又解释翻先啦。之前嘅节目咧就讲过话，即系都要考虑下去美国，因为美国好鬼平。咁咧就$500,000咧就可以攞到张绿卡啦。即系如果你帮阿 Trump 嗰个女婿买公寓，咁佢当然系觉得贵啦，咁佢冇讲啦，咁即系佢就驳我啦，咁啊话即系技术移，即系好似有啲嘢几扑街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同埋就唔系真系咁容易，即系创业移民啊咁样啦。咁我同佢讲话，如果你即系投资移民有绿卡咧，个价码系$500,000起嘅，咁你再攞多$200,000嚟创业都系$700,000啫，系咪？咁啊平过澳楼加拿大啦，即系如果投资移民嚟计，咁佢咧就同我讲话，大多数香港年轻人咧都系冇呢个钱嘅。咁我就好坦白讲啦，即系你冇呢个钱咧，就唔好谂，即系我认为啦，唔好谂移民。咁但系佢当然啦，即系香港人比较转型啦，即系嗰个心态，当然即系你冇钱都有方法嘅。咁佢就谂咗个方法啦，就系头先我讲啦，就唔系一定要钱啦，咁可以沟个当地人结婚啦，咁啊成本都低过投资。咁我就同佢讲，佢冇咁易嘅，因为我哋其他嗰啲集数都有讲过啦，就即系你咁样沟人结婚，唔系真系咁行得通嘅，尤其是。即系你，我哋之前讲个女仔嗰方面啦，系唔系真系行得通嘅？好多人都系想食住 女仔都唔容易噶， 都唔系容易噶，都唔系容易嘅。咁 系， 咁我就抽啲时间答佢咯，我就应承咗佢。咁佢认为咧，即系佢认为即系沟女沟仔都系有可能移民嘅。咁我就即系好坦白讲啦，如果正正常常咁沟仔沟女真系难啲。即系就算你好靓仔都好咧，你冇基本嘅财政能力咧，唔系或者冇家底啦咁讲，即系你自己起码要有一个财政即系独立嘅能力先啦。第一，即系一系要有家底，一系就自己有搵钱嘅方法啦。如果你两样都冇嘅话咧，其实都系好鬼麻烦嘅呢个世界。咁要自己有搵钱嘅能力咧就唔难嘅，咁似一好似真 B C 咁啦，读书咪有能力咯，系咪先？可以搵钱啦。真 B C 同阿台阳同我都系走呢条路啦。咁 系啊， 咁 但佢嚟读书又贵咧，咁我哋都系当地人读书平过佢好捻多嘅咧。 系咁系，即系所以即系读书呢条路都唔系办法啦。如果你冇钱嘅话。咁如果佢 都使成$200,000噶，老实讲，即系好似我有亲戚咁喺呢个 Monash 度读啦，咁40,000，净系学费都40,000+，咁即系加埋生活费成60,000啦。咁你读三年 Bachelor， 其实都100,000+，都成百三十八万几系，都成百一二万港币先读应该 Bachelor。 嗱，咁我讲翻呢个问题先啦，即系佢钱嘅，当然钱佢就系一个问题啦。咁佢有咩方法？即系唔讲钱咧，都可以移到民，唔系冇嘅。嗱，我有一个方法，就系、 是、有乜计啊？ 真系有嘅。咁有啲男人啦，或者女人咧，即系佢哋自细都有 disability， 但系佢系外国国籍嘅。 哦，明 白。哇，咁都好难揾喎、啊，大佬。 唔系好多嘅，其实好多呢啲人嘅。 好多啊！ 好多呢啲人，好多呢啲人，即系呢啲系要揾特别嘅中介帮你搞啦。当然，咁 因为你在正常的生活圈子是不会认识到这些人。 但你没钱我做搵仲介又要洗一笔。 不是因为这些呢就是他有时会他们家人会帮埋你的。即如果你 family 有 disability, 即但是呢你就要很有爱心才得。因为你真的要照顾那个人的。即是你如果真的娶了他你是有个身份你是很大爱地去照顾他。照顾到他过身呢或者照顾到你拿到身份为止呢都是可以的。但当然啦这一样东西你就要问清楚啦究竟那个人的 expectation 是什么啦。咁男女都可以去照顾一个异性嘅。咁当然你又有你又唔怕污糟啦唔怕即係孤独啦。因为有啲有 disability 嘅人佢冇可能俾到关爱你㗎。即係当然唔係全部都系啦。咁即係当然有佢嘅困难。但呢一条桥呢係得嘅。因为我见过人做。但系咧做咗嗰个人咧就好契弟，因为咧本来就应承咗照顾人哋咧系照顾到 死， 即系又唔系死嘅，佢系照顾到一个年限啦，最少去到，因为你照顾到死，其实即系嗰啲家长都知道冇可能噶啦，知道冇可能噶啦，即系可能要换一个噶啦，帮佢咁就照顾到攞到身份咧，条友咧就人间蒸发咯。 即系两三年啦， 攞到身份就要五年到啦。即系如果你实际上计，即系呢啲咁嘅做法，咁我唔建议人哋做呢啲嘅，因为其实如果你冇诚意去履行你嘅承诺咧，你做呢啲嘢咧就即系好冇阴功嘅。咁我就认为唔应该咁做啦。咁好啦，咁呢个牺牲嘅方法我讲完啦。咁你做唔做呢就自己諗啦。咁但当然我未答佢呢个牺牲嘅方法之前呢，佢又问多咗个问题。咁佢就即係佢又俾咗 comment 我啦，咁佢就话我唔觉得一定要牺牲嘅。咁佢都识唔少人，香港大陆都有，男女都有，本身都冇条件移民嘅，但係都系通过同XBC 结婚而取得居留权。嗱，咁讲呢就即係唔 係 ABC 咩事呀， 可能 ABC 啊 American Born Chinese 或者可能係 Australian Born Chinese 係咪， 係啦 Canadian Born Chinese 咁樣啦。咁嗱，我而家就可以喺度答佢呢，就呢樣嘢呢，如果你要完全冇身份而又冇錢嘅状态呢去到外国同 XBC 结婚呢就係难㗎喎。即係如果你係冇錢嘅话，如果你有钱的话呢其实就不难的。即是我现在即 是。喂，你扣仔扣女，你扣仔扣女咯，计你啊。你当然要使钱的啦。但是。不使钱扣女。 你 set 了个 constraint 呢就是说没钱。即是你没钱的话就其实什么都很难的，我相信。即 没钱是的。 你要好好运。 都要装身的是吧，都要装下身的是吧，要钱。 落酒吧都要买支酒请人喝的啦。 咁即係每样嘢都要有第一注嘅钱囉。如果你连第一注嘅钱都冇嘅话呢，就係其实就唔使諗嘅。即 係 好坦白讲。嗱，我哋推介你听返嗰个沾满双手的精液嗰、那个过嚟嗰一集。 沾满精液嘅双手啊。 沾满双手的精液 ,sorry, 讲错咗。精液。沾满係好攰呀，因为其实好硬喺度。 沾满精液的双 手，咁个故仔，咁如何去取得第一桶金咧？嗰个有个好aggressive 嘅女仔嘅故仔嘅，就个样好似杨公园嘅，但系实际个 detail 我都唔记得咗，因为我讲完之后就算了，我冇记呢啲嘢。 我记得，佢都系有第一桶金去读 bachelor 先识到嗰啲男人嘅， 但系佢就要靠帮人打飞机赚第一桶金咯。 但系点讲咧？都会有啲即係嗱，我都见到嘅係有啲 working holiday 嘅女仔呢都沟到贵仔嘅，即係但係你就要成日抛个身出嚟囉，即係要 aggressive 少少囉。 同埋就係可能有你同100个人 box 咗嘢，跟住先有一个人会接收你囉。 啱啊，呢个係即係因为你要个 probability 要高啲，咁你当然要 咩啲啦，付出多啲啦。 即系当然系嘅，床上功夫要劲过好多人啦，即系要啲招式系好多麻甩佬未试过啦，咁先得咯。 嗯，同埋 即系我哋咁样讲，可能好严格啊！你听我哋讲咁样讲，其实即系，但系我哋系讲个现实出嚟，即系现实咧就系好残酷嘅。如果你系即系你 send 俾我呢啲 message 俾我，你系一个男性嘅话咧，即系呢啲桥咧你系唔得嘅，除非就算你碌嘢识转 卖屎忽咯。 啊系啊系，喂呢、這个呢条桥系得，我都冇谂到呢样嘢。系啦，呢条桥就得啦，因为咧有男即系有啲啊，我讲啊，如果你年轻嘅男， 澳洲系承认同。成同性关 系，澳楼都承认噶， 纽西兰承认结婚添。咁嗱，我讲俾你听，其实亚洲男仔嘅屁股咧系有价嘅，尤其是喺呢个同志界里边，真系噶。黎智英都买咗一次，黎智英都买咗一次，佢第一桶金都咁赚翻嚟嘅。 哦。 嗱咁嗱，我建议你学，即系如果你真系要考虑呢一个，都系一个牺牲啦。如果你本身唔系同志嘅话，即系系咪先？即系呢、這个吓，哇！好彩阵边先提咗我，真系有呢条桥啊！我都冇谂到呢样嘢，我都有盲点。好啦，咁啊唔紧要啦，咁啊你自己考虑下点做啦。咁佢嗱，依家我答埋佢第三个谂法啦。我讲完就唔讲啦。咁佢就有个谂法，就话所谓嘅本土派提供一个救港大计。就是呢约定好所有已经取得海外居留权主要是英美澳纽加的旧香港人或其后代，如果单身的话主要是年轻人，就必须只能够选择同无条件移民的香港人结婚。相反 为什么 屌唔撚你啦，而家佢有个 idea 啫，人哋侵人哋同唔同佢玩系另外一件事。好，相反，如果 喂，点为之香港人啊？系咪攞 BNO 嗰啲先叫香港人啊？ 唔捻知啊，佢冇讲啊，总冇咁详细。即系你咁样 definition 就难啲啦。其实我哋嗱，即系我哋咁样讲啦。我哋喺好多本土派眼中唔算系香港人，所以我哋系一定唔会参与呢个计划嘅。即系嗱，咁我继续讲翻呢样嘢先啦。咁啊，相反，如果移民嘅后代同移民后代结婚咧，变相就减少咗一个方舟名额。我都是同一个移民的后代结婚，我亦都是移民，即是我第一代移民啦，我都是同一个另外一个第一代移民结婚，咁我已经令到呢个方舟名额少咗添，真係唔好意思啊。咁于是呢过多几年时间呢，香港就会被即係人口取代啦。咁同时原来嘅香港人呢就得以逃生，咁总好过而家咁啊。咁佢问我觉得以上嘅策略如何，不如喺下一集分享埋。好啦，我而家答你啦。有乜嘢incentive 会令一个已经喺外国嘅人去娶一个完全冇外国国籍嘅香港人？ 我舐过嘢，所以我一定讲话 no。 吓，你舐过咩嘢？ 等我讲啦，因为真 BC 嗰啲伤心事，如果佢咁样讲咧，就 唔伤心啊。 好快会， 我得好开心。 系，咁你讲， 好开心。 咁曾边师讲啦， 即系其实我都同过一个正正宗宗港女拍拖嘅，但系有啲嘢咧，觉得都同唔系我哋呢度出世啲人一齐咧，都有啲所佢哋嘅所作所为咧，即系唔系本土出世嘅人，或者喺呢度生活好耐人咧。有啲嘢我真係觉得我接受唔到囉。比如香港人呢就好撚鍾意用自己嗰套嘢諗返澳洲係咁嘅。之后又一次又佢又话发又话又係讲过嗰啲咩，即係话澳洲已经赤化啦，好多大学啊，即係就係嗰条啦，好多大学啊已经係俾中国学生啊，啲六蝗虫我揭牌咗，但系我话唔系啩，我哋呢度其实留学生系大多数就系印度人同埋中国人啦。咁其实都好都系占大部分，我点解讲话赤化？佢话嗰啲咩又话中国学生咩控制人哋学术自由，我真系唔觉哦。其实 fail 嘅多数都系中国学生嚟，我哋咁同埋有一次就。有一个大陆人就即系我哋睇紧一啲表演的时候就 系递咗只脚上嚟啦。咁当然个大陆人系唔啱啦，递咗只脚上去嗰个耳背嗰度啦。之后佢 动嗰只脚， 系啦，就话 fucking Chinese。之后就全世界望捻住我哋，咁我真系觉得好捻丑啊！讲真，同埋佢讲嘅英文咧， 好好港式， 即系港式都唔紧要，即系。可能佢唔知啦，好多嘢听上去好撚冇礼貌啊！大佬，你唔可以咁样讲嘢嘅，即系嗰啲打招呼方法咧，香港人好撚奇怪，即系话就英国殖民地，但系乜乜柒英文都捞捞鸠埋一碟嘅，同埋改嗰啲英文名古鸠怪怪咁，真系即系嗰个上次我哋讲个penguin咁，屌啊星嗰啲， 嗰个日本做农夫嗰个傻人系嘛？ 系啊，即系嗰个，即系咩 cherry 啊、apple 啊嗰啲，屌下星嗰啲真系唔好啊！即系我都劝咗，如果以后有移民咧，即系嗰啲，因为香港人就好中意将啲咩名字，即系变晒 ly 啊、li 唔系嗰啲 ie 啊、y 结尾嗰啲咩连连连噶嘛，即系将嗰啲昵称咧就好捻中意变晒做自己英文名噶嘛，其实。就唔喺我哋眼中睇咧，就同啲賓仔都幾似嘅，又係好中意咁嘅。 因為其實就係講到尾咧，就係唔了解外 國，唔出息咯， 唔了解外國嘅文化。但係即係香港其實而家個問題咧，就係佢哋唔了解香港 一知半解， 唔了解外國嘅文化，但係就以為自己識曬，同埋佢以為自己係同即係講真啦，即係大陸人好唔同咯。咁我可以好坦白讲啦，即係呢个计划呢点解会失败呢，就係、是即係如果好老实讲，即係如果真係要娶一个冇身份嘅人，好多人会选择娶一个大陆人囉。 因为有钱㗎嘛，可以帮你买到楼㗎嘛。 係啊，我点解要整一个方舟计划去救你一啲香港穷卵冇钱移民，但系又想不劳而获嘅人咧， 其实 唔使做任何嘢去获得一个外国身份嘅人，其实正路嚟讲， 我撇甩嗰啲，我撇甩嗰个港女都系咁样谂法，即系其实点解，即系我都算系有少少咁多家底，我点解要咁悬殊咧？我妈都咁同我讲，喂，有冇咁嘅必要啊？你？即系其实咧，有时中国人嗰种哲学都好似啱啱地，或者系咩木门对木门，竹门对竹门，其实又好似啱啱地。即系如果两个家庭相差好远好远咧，嗰啲家教啊同埋生活方式咧都系有少少差距。其实我以前唔信嘅，但系我而家系信嘅，即系觉得系会有咁嘅情况，同埋。另外一个就是文化差异咯，即系香港文化都几强，即系喺香港人当中都几 突出， 强调自己嘢嘅，但系佢强调嘅自己嘢就觉得自己都系外国嘅文化比较多，其实又唔系咁睇，我就觉得其实香港人其实都几中国人思想嘅，即系可以话都系小龙 DNA 啦，有时都会。咁我就咁讲啊，即係如果台长都讲过，即係如果我自己将心比心，如果我有細佬哥呢，我都会劝我嘅細佬哥要小心啲喎，外国人喎，会呃鸠咗你身份，走鸠咗咁样。好正常啊。 其实而家有外国身份嘅人呢，对自己嘅身份係好保护㗎。即係唔会话去无啦啦参加你嗰个救港大计咯，即系讲真，尤其是你本土派提出嚟嘅救港大计，你本身都好狭隘嘅人，人哋点会相信你啊？如果你讲嘅嘢系有人性嘅，咁你提出呢啲咁嘅计划，人哋会相信你嘅，可能会帮你添。咁但系你睇翻苹果日报，即系我哋上一节都嗰啲讲嗰啲嘢，喂，冇一个香港人系值得帮嘅。如果你根据苹果日报嗰啲留言。 真系冇 一个， 系你一片仇恨，点搞啫？ 系啊， 同埋嗰只搞捻咗你，即系搞咗你，你过嚟澳洲，屌啦，你仲要帮我 即系我哋 嘅搞安排你生活啊，边有咁样样啊？你谂下，即系完全 make sense。仲有一样嘢就系、是， 真 系 好辛苦啊！社长，我真系同你讲，真系好辛苦，即系买样嘢啊，唉，买样嘢都帮啊 ，order 一样餐单，即系你又唔知乜鸠嚟嘅，之后你就算直接 order 读出嚟个音，你系错鸠咗嘅，唉，总之即系真系好对唔住讲声，即系原来。以前我的理想都是 bullshit 嚟，其实很多实际生活当中咧，你不同文化差异真的很辛苦。当然有人系咁嘅勇气嘅，都有人咁嘅勇气，但是、我哋呢代咧八十后咧嘅人，可能就冇上一代，即系上一代都好多西人直接娶一个唔识识中文，唔系唔识识英文嘅都可以娶过嚟，但是我哋呢代咧。样样嘢都好忙嘅，同埋好多好多嘢要应酬咧，就冇咁嘅能力，冇咁嘅时间。 主要系我谂你上一代咧个思维唔一样，上一代嘅人比较着重于家庭，咁你有个有头家喺度就可以已经可以忙足一日。咁而家唔系，咁而家现代呢、這个时代嘅人，咁啊好多嘢要做，而且亦能够，而且亦需要接触唔同嘅人。咁如果你个文化背景差太远嘅话，你系好难同其他人沟通啊！我想讲个例子啊，有个例子就系、是、我识有个女仔咧，佢台湾人嚟嘅，咁佢喺纽西兰攞咗入咗籍，咁佢咁唔知有一次翻香港，佢咁好彩啊，有个男仔沟咗佢啦，咁啊，最后啊，当然就搞咗佢过嚟纽西兰，仲傻更更同人结埋婚。 嗯， 咁但系嗰个男仔系台湾人，英文系好屎 ，A 至 Z 都未数得晒咁滞嘅。 嗯， 喺台湾佢系做嗰啲喺帮个庙祝，帮啲庙嘅庙祝做助手嘅啫。 哇， 做打杂嘅啫， 即系咁啊！林西林，人哋丧礼吹啲打嗰啲啊， 系啦，即系叫咩叫礼仪师啊？我唔清楚谂到， 哦，佢哋乜？佢哋乜鸠都叫乜师乜师嗰啲台湾佬， 系咁啊！你一冇一技之长，英文又盲字都唔识多只，嚟到纽西兰，咁啊，只能够安排去啲 take away 度做啦。咁做嘢又懒散，又冇办法同人 social， 就每日就系做嘢，跟住放工翻屋企，日日如是。最后佢都真系个人都癫咁滞啦，又出现家暴。最后个女仔都顶唔顺啦，就揽住两个细路，咁仲同佢生咗两细路，好夸张啊！最后同佢离婚咯，咁啊系好不幸嘅，系一件不幸嘅事咯。你文化唔同就冇办法喺地啲地方生活嘅，呢个系好现实嘅问题 啊！嗱，即系我又讲咗几个 case 啦，即系我见过大陆人啦，大陆人有啲嚟咗呢度好耐。咁佢有个女仔咁样就嫁咗俾一个即系新即系都未即系冇资格移民嘅男人。咁嗰个男人咧就好有钱嘅，咁喺广西嗰度都好有势力。咁我移咗民嚟纽西兰啦，即系帮佢搞埋身份啦。最初就好 sweet 嘅，咁佢搞下咧就嗰个男人咧就即系打佢咯。咁即系帮佢生埋个女啦，咁但系即系生埋个女都冇用啦，咁即系日日都打佢，咁跟住就嗰、个男人就带埋佢个女翻去广西咯，咁跟住就单方面申请离婚，所以呢啲 case 咧其实太多啦，我讲俾你听啊，呢个即系你 send message 俾我个网友，即系啲 case 太多咧，令到真系有外国身份嘅人咧一定有戒心。对冇外国身份嘅人系有极大嘅戒心，同埋有一样嘢就系、是，就算肯有啲人系肯做呢啲所谓嘅叫咩啊双婚系嘛， 嗯， 双婚嘅行为， 即系俾钱结婚咯， 吓、啊、双婚嘅行为啦，咁其实一般屋企家底清白，是有少少资产嘅人，呢啲嘢都唔会做咯。 会贪啲钱啦、啊， 系要 即系好唔掂先要啫。 通常就好难赌嘅人， 或者是有毒瘾的人才会做这些伤分的行为。 或者即系 disable 都唔定 ，disable 都会。咁 disable 我头先就讲咗嗰个 case 啦 ，disable 我讲咗嗰个 case 啦。咁其实disable 嗰个其实就好，即系当然啦。你我唔见人哋做呢啲嘢，因为除非你真系谂住可以牺牲到，但系我觉得就唔系一个好嘅方法咯，同埋即系个责任太大啦。即系你，如果你系一个冇钱嘅人，你去做呢啲嘢，其实我觉得有啲少少问题咯。即系其实你系卖身咯，严格嚟讲。咁其实有乜必要呢？其实冇必要咁样做咯，一个人。咁我就觉得你嘅谂法就比较天真咗少少啦。即系 真系好天真、啊，甚至嚟外国，唔系即系甚至嚟呢啲。西方国家玩过都好似冇喎，同佢咁讲嘢。 有太多即系网上有太多误导性嘅嘢咯。你本土派讲呢啲嘢，系有人异想天开咁样就讲咗出嚟，但系实际肯执行嘅人咧，系唔会有咯。咁但系嗱，我又讲翻一样嘢啦。你其实有一个方法嘅，你可以香港识一个有外国身份嘅人嘅。咁呢、這个。就有机会移民咯，亦都唔需要话假结婚嘅，你真真正正咁同一个人一齐咯，咁而佢又有外国身份，喺香港有好多呢啲人嘅而家，咁呢条路唔系封咗嘅，咁你可以用即系，如果你咁有信心嘅话，咁你咪识过呢啲咁嘅人咯。 但系咁讲啊，社长，即系连香港嘅本土派都会对。大陆嫁落嚟嘅人有戒心，咁其实外国人对香港人有戒心都好正常嘅，系嘛？咁 但 系好似你咁讲嘅话， 其实我讲俾你听少啲嘅，我见过好多 case 就系喺香港做嘢嘅时候就结婚咯。咁呢个唔出奇嘅，其实即系有呢啲好彩嘅人咯。我承认有呢啲好彩嘅人。咁 少许系嘛？ 唔系都多嘅，其实有好多回流翻咗去香港。咁就同香港人结婚咁样咯，咁我识得好多嘅都其实，咁但系如果你系即系用一个本土派嘅心态去睇呢个世界嘅话，就你识唔到呢啲人噶啦。咁当然啦，亦都有啲即系有你要睇下彩数，因为我头先我都讲过啦，即系上一次我都讲过，头先有个人嚟我哋度踩场咯，咁佢嘅思想好明显就系本土派同埋唔识嘢噶啦，咁佢系有纽籍嘅，咁你可以揾佢咯。喺我哋个 page 嚟揾下啦，咁有呢啲人嘅，咁我又唔会帮你点名系边个啦，不过你自己睇一睇咯，即系有呢啲人咯，因为你 有楼仔喺边度住啊？ 喺香 港住啊？ 喺香港住。 屌！ 哦，系咪我叫佢翻纽西兰读书嗰个嘛？ 系啊，咁其实就你可以识呢啲人嘅，其实冇问题嘅。我觉得就如果你真系有咁有信心，你可以做。 喂，你个女仔嚟噶嘛？扣佢啊！ 点解佢又翻纽西兰住咧？要翻香港住咧？即奇怪啲。 哦，系， 唔系好多噶，好多都系咁噶。香港人典型嘅移民就系喺纽西兰， 攞咗个 落读完书，可能做第一份工，做咗可能三四年就翻香港噶啦。一般嘅人系咁样做。 咁佢哋笑乜啲大陆人啫？都系笑乜啲大陆人话人哋外国啊，咁又攞外国护照啫，一狗样啫。咁佢又攞外国护照， 香港人有特权噶嘛？乜我冇话你知咩？真 B C 咁啊系，一直都系咁，好似有条柒头喺我度成洗喺度洗版话，啲大陆人咁我将。 嗰个租 key 系嘛？ 系啊系， 得我而家我哋停，我哋呢一节差唔多半个钟，咁唔系超过半个钟少少，我哋而家停一停，我哋再开多一节去闹佢呢条冚家铲，佢个洗版，等我再读佢嗰啲废话出嚟，咁等听众聊下。